第29集，巨大的隐患。暗夜精灵大军在苏拉玛城不远处再次遭遇到了燃烧军团的阻击，燃烧军团在那里跟他们缠斗了一阵子，便逃向了新艾萨利。第二天暮色降临之前，战事愈发白热化，双方谁都没能攻下一寸土地。暗夜精灵死伤惨重，死于利刃或是魔法之下。拉文凯斯不愿再和敌人僵持下去，于是找来了罗宁和伊利丹。 魔法是影响战争胜负的关键，罗宁大师，你能采取些措施吗？ 我倒是有个办法，但我需要月之守卫的全力配合，说不定还会弄巧成拙。 情况还能糟到哪里去呢？你说是吧，伊利丹？ 我早就等不及帮助罗宁大师用法术打击敌人了，大人。 伊利丹，你要听我的，如果我们之间不能做到绝对一致，势必会导致混乱，混乱就意味着失败。 遵命。 接下来我们将尽全力汲取永恒之井的力量了。我想要试着使用达拉然也就是我家乡的法师们想出的办法，可惜这个办法他们还没能来得及付诸实践。 很复杂吗？ 不，他们花了好几个星期准备，但我在这里一切都是现成的，可能要花费上几个小时，但我们应该能成功。 我对你绝对有信心。 罗宁期盼伊利丹能够依照他的命令行事，千万别鲁莽行动，以免将法术变成灾难。更重要的是，伊利丹似乎越来越把自己当成施法的中心，他对法术无比狂热，却没有看清他的大部分力量都是来自那些月之守卫的供养。神呢？罗宁突然想到，这么一形容，他简直跟恶魔无异。不过从许多方面来看，这位有着琥珀色眼睛的暗夜精灵确实是更加可怕的威胁。一个渴望主宰世界的伊利丹确实会走上一条通往毁灭的道路。我会看好他的，在克拉苏斯不在的这段时间，我绝不会让意外发生，罗宁想着。同时他现在希望克拉苏斯已经成功抵达了飞龙的领地，若非如此，罗宁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他原本没有打算使用那么危险的法术，但既然这场战争的结局仍未注定，他似乎没有别的选择。他不愿意看着这群士兵被术士的黑暗魔法打得无力还手。罗宁和伊利丹从法师战队中挑选出了十几位精英，并命令其他人继续战斗，只有当他做好施法准备时才需要这些法师帮忙。月之守卫们能够增强魔法的力量，帮助他将法术的焦点延伸出去，前提是罗宁必须先取得成功。罗宁站到伊利丹身边，让伊利丹引领着自己用意念去感应暗夜精灵的魔法之源永恒之井。在此之前，罗宁对永恒之井的力量只是稍有触及，与伊利丹的族人不同，他无需直接利用那口井，因此具备非常明显的优势。伊利丹和少数法师也从罗宁这里学习了一些方法，但是水平跟他相比还是相去甚远。现在罗宁必须尽可能地汲取井中之力，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。远处有号角声响起，拉文凯斯领主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，只等罗宁释放宏大的魔法，或是制造一场宏大的灾难。两位施法者并肩而立，让意识离开身体并相互连接。罗宁能够感觉到伊利丹那狂野的个性，罗宁想要控制他，因为伊利丹的狂热会对魔法的稳定性造成极大的影响。伊利丹则指引着罗宁的意识前行，通过心眼，罗宁看着大地从他和伊利丹的身下飞速掠过。两人距离永恒之井越来越近，短短一秒钟之内，就有一排又一排的恶魔和破碎的山河转瞬即逝。早已变成废墟之城的新艾萨利由小变大，继而占满了他的整个视野。紧接着他又看见了女王艾萨拉陛下的雄伟宫殿，最后永恒之井那漆黑的湖水总算出现在了罗宁眼前。井中的力量令罗宁顿感惊愕， 此前他一直认为通过感受弥漫在整个卡利姆多大陆上的魔法气息，他早就对那口井有了充分的了解，这时才意识到自己错得离谱。永恒之井是纯粹的能量源泉，他甚至觉得倘若能为他所用，那么他就能变成神，变成神。自从罗宁穿上法师袍的那天起，他梦想的一切似乎都在这一刻变得唾手可得，他能举起整座城市，或是在眨眼间将他们撕得粉碎，他能召唤大地的力量，狠狠地惩罚那些胆敢跟他作对的人，他能。罗宁花了很大力气，总算让自己摆脱了这些黑暗的野心。当他看清永恒之井时，突如其来的渴望充满了他的心。他一直都知道那渴望是什么来头，幸好他凭借意志力拒绝了邪恶的诱惑。接着罗宁发现这口井的污染程度不在那些恶魔之下，无论里面的魔法力量再怎么纯粹，也早已像萨格拉斯那样遭到了腐化。然而这时再回头已经太迟了，罗宁必须硬着头皮探入井中，之后再也不会以这样的方式跟他发生任何接触，就连回想起过去曾经汲取过井中的少量法力，都让罗宁觉得恶心反胃。可若要彻底放弃，就意味着他必须放弃所有魔法，罗宁知道他脆弱的灵魂不允许他这么做。罗宁感到了伊利丹的烦躁与好奇，飞快地从黑不见底的井水中获得了所需要的力量，他的大脑几乎快要抵挡不住那强大的诱惑，幸好他总算及时从那邪恶的水中抽离。片刻之后，罗宁和伊利丹的意识就回到了身体之中，与永恒之井的连接丝毫未减。罗宁立即准备施法，他自知越快动手就越快能摆脱那力量对他灵魂造成的影响。现在开始了，他对伊利丹说。罗宁立即感觉到伊利丹命令月之守卫们全力准备，把那些法师的力量汇聚到自己身上，再以成百倍的威力攻向敌人。罗宁轻松地搭建起了达拉然大法师们临死前钻研出的法阵，在心中默默对那些亡魂表达了谢意，也不管他们全都要在几百年后才会出生。随后罗宁对法阵的稳定性感到满意后，便释放出了魔法，法力在众人间奔窜，使得伊利丹等人的精神受到了不小的冲击。幸好伊利丹带领那些资历远在他之上的施法者们抵抗住了，眼下能确保罗宁的计划顺利执行，正是伊利丹的野心。魔法击中了燃烧军团的阵线，一道冲破耳膜的音波冲击着燃烧军团的爪牙们，神奇地避开了与他们殊死拼杀的暗夜精灵将士。庞大的恶魔们尖叫着扔下手中的武器，赶忙捂紧耳朵，那声音震碎了他们的五脏六腑，撕扯着他们的神智。随着那道音波的蔓延，恶魔们仿佛被一把巨大的扫帚刮倒在地，整条前线上的敌人都倒了下去。精灵士兵们愣在原处，被突如其来的这一幕吓傻了眼，拉文凯斯也愣在了原地，这力量太过强大。 现在拉文凯斯领主，该你们上了。 拉文凯斯这才回过神来，霎时间号角齐鸣，催促大军向前冲锋。暗夜精灵高声呐喊，黑豹骑士们冲杀在前，誓要在战场各处将敌人斩尽杀绝，没想到他们遇见的只有尸体。音波攻击还在继续，迅速而残忍地结束了恶魔们的性命，所过之处没有留下一个活口，燃烧军团的兵力折损不计其数，一溃千里。突然罗宁感到身体背叛了他，脑袋里天旋地转，像那些恶魔似的快要爆炸，他倒了下去。伊利丹抱住了罗宁，罗宁坐下后，四周只有他一人没有受到法术的影响，其余的月之守卫脸色都跟罗宁一样难看，大多数人跌坐在地，甚至躺在地上，无力顾及那些从身旁冲向敌人的精灵战士们。 罗宁大师，你看见了吗？你看见我们有多厉害了吗？这就是明证，再也没有像永恒之井那么强大的力量了。那口井才是拯救世界的关键呢。哥哥，你看见了吗？什么都无法跟他相比。 伊利丹对着幻想出来的麻法里奥大喊大叫，罗宁无奈地看着他，试图恢复体力。伊利丹的欲望与妒忌是那样的强烈，甚至对他身为德鲁伊的哥哥心怀憎恨。罗宁的法术打退了恶魔，可能彻底地扭转了整个战局。然而当他看着伊利丹狰狞的表情，想起自己刚才也差点受到了永恒之井的蛊惑，不禁暗自担忧，他是否为暗夜精灵一族埋下了更大的隐患。